一个由司徒欧阳欧阳太攞啲司机钱出嚟，系咁以搞下嘅电视台，每日24小时不停为香港观众提供最快最新嘅资讯。艾粒电视台正式开台，开。 跟住落嚟嘅节目系《男士秘密基地之南湾分区会所特约体育世界》。 发挥人类极限，你嘅极限又有几多极限呢？一齐嚟感受人类嘅极限啦！呢度系体育世界。欢迎你收睇体育世界嘅今日嘅节目，还是非常之丰富嘅噃。 系啊，旭涵，今日咧我哋会有睇下啦儿童摔角大赛、阿婆泰拳总决赛同埋矮仔跳高大赛噶。 好啦，先嚟出现嘅环节咧就唔系头先我哋所讲嘅环节，我哋而家呢个环节就系维园长跑大赛啦，交俾你啦，旭涵。 好啊，旭涵， 系你嘅嗰边情况点啊，旭涵？ 喺维园呢度咧，我见到啊有好多参赛者喺度啊。个个都红豆豆喎、 啊，哇正喎、 啊！好啦、啊，佢哋跑啊，系跑啊，跑啊，系咁跑，跑啊跑，系咁跑。啊，领先嘅睇嚟先，领先嘅咧就系、是、非洲嘅代表比啊，佢一箭带头啊！ 哇，好厉害咁啊！你可唔可以再形容下佢哋点跑啊？ 系咁跑啊，跑。 哦、其实我哋做体育世界都几辛苦的，因为呢赛跑是很难形容的，你再形容一下他们现在跑成怎样。 是跑啊是这样跑。咦不是、啊、有些事发生。 什么事 比他走入去那些外籍人士那个人群当中啊。 啊 是。 那怎样啊现在 死了，成班参赛者呢都跟着比这样走入人群那里，不见晒啲人啊。 啊 是啊，维园呢太多人啦，我諗呢今日喺维园舉行嘅呢個賽跑呢要取消啊。 哎呀唔緊要啦，最緊要就係唔緊要啊嘛。因為我哋有其他環節嘅，你快啲返嚟報道另一單嘅體育新聞啦，好唔好啊，旭涵？ 好好好，點解你又唔去呢？ 其實我已經到咗另一個嘅地方嗰度喇喎。 哦，喺邊啊？ 喺你隔離呢度啦。好啦，呢度呢就係武牙仔象棋大賽現場啦，經已嚟到總決賽階段喇喎，旭涵。 係，咁今日嘅比賽呢係邊個對邊個呢？ 係啦，就係、是、呢喺我左手邊呢就係、是、榕樹頭阿伯呢對我右手邊嘅電腦一部啊。 哦，點解你嗰邊咁靜嘅？兩個都唔係好喐咁喎。 係呀，因為佢哋都係舉棋不定，諗唔到行邊步啊。 哦。 佢哋喐喇喎。 係。 哎，又放返低隻棋啊。咦，又喐啦。哎，又係放返低。因為其實呢舉棋不定真係代表住呢就係喐一喐唔喐咁樣啦。 咁點呀而家喐下。喐下啦喂。 大家都唔喐喎。 哦， 咁啊，不如咁啦，我自己大胆啲揸个主意啦，下次有机会再同大家再报道下武牙仔象棋大赛情况，好唔好啊？ 好，咁跟住落嚟咧，我哋体育世界有大力仔教你打网球。好啊，天气咁热呢又唔想游水，咁不如打网球啦，喺我身边呢就有教人打网球打咗。 咪唔好讲啦，唔好讲啦，打几一年啦，唔好讲啦。 我好 Peter。 Hello， 我係教人打网球啦，打咗有成15年㗎啦。 Hi， Peter 你好啊，咁呢打网球有咩秘诀嘅呢？ 打网球有咩秘诀啊？梗係有啦。 其实冇秘诀噶。 系咁即系点咧？ 我谂系随心啦。你要有心先打到嘅。 系。OK， 即有黑咁样系咪？ 系啦，有黑就 OK 啦。 Thank you 晒啦 ，Peter。 喂，我未够你打喎、 啊。哦，好啦，搞啦。 嗱，其实好简单，你有块拍，有个波就打到噶啦。嗱，你用边只手揸拍都 OK 嘅。你想用边只手揸拍呢？ 左手啦，我用开左手。 用右手啦。边、人用左手揸拍噶？ 系，得。 你又做咩跟我用右手啊？你有自己啲主意好唔好？你中意用边只手揸拍都得噶。 冇所谓啦，系。 嗱，系。跟我用右手。 好。 嗱，有波嚟呢，大力抽翻过去。嗱，你试下啦。 好。 你咁大力做乜嘢啊？大力冇用㗎，再嚟个。 哦， 咦，冇食饭啊？大力啲啊，咪同你讲咗大力啲囉，你再嚟个试多次。 咦， 咁大力做乜嘢啊？细力啲囉。 我唔打啦。 喂， 系， 俾个波你。 哦， 哇，打得好好喎、 啊。係咩，我亂打嚟喎。 哇，打得好差你其实。 好啦，下个星期呢体育世界会有四乘四油乾水大赛㗎。咁係咁啦。 啊，完啦。 係啊。 哦，喂，咁你仲打唔打？ 哦，好放工㗎喇，不过我都有时间打一阵啦，你教我好唔好？ 我唔得闲啦，拜拜。 跟住落嚟嘅节目係陆军装假发特约电视电影怪癖先生。 I love 电视台电视电影 怪癖先生。 喂，明辉呢边啊，过嚟坐啊，过嚟坐。 小明，喂，好耐冇见啊，我咩叫咩？夜晚茶。 前几日啊，喂，坐低先啦。前几日啊，同我聚会你又唔出现。 你都知我噶啦，吓系嘛，搞紧啲嘢啊嘛。 唉，有时我真系好想劝你，其实你唔好将所有时间都放晒喺做嘢度啦。见下啲朋友嘛，放松啲啊嘛。 我数码卡咩啊？ 你仲系搞紧嗰啲嘢啊？ 咩叫嗰啲嘢啫？有名嘅大哥，你唔记得咗啦咩？我哋嗰啲啊，叫做语言学啊 ，Gears 啊 ，Gears 啊。 人哋响大学读嗰啲咧，就系语言学咯。明辉啊，你嗰啲咧，其实系自己发明嘅语言学嚟嘅啫。我想同你讲。 我叫明辉，你先叫明辉，傻瓜。 冇人明你讲乜嘢噶，你知唔知？ 呢套系我自己发明嘅语言嚟噶，将来全世界人都会呃我结局嘅，呃我结局我噶。 小明啊，其实我谂我今次嚟嘅目的你都知噶啦。 我冇演，我曾演。 你唔好同我嚟呢一套啦。 系。 我哋一班舊同學，我哋上次聚會都係講呢一樣嘢咋嘛，都係講你嘅問題咋嘛，佢哋知道我最熟悉你，然之後叫我約你出嚟嘛。 唔好講呢個話題啦，叫嘢食先好唔好？好唔好先？ 好。 喂，睇一杯凍奶茶，你要咩呀？我係我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佢想要一杯冻柠茶，一杯可乐啊，佢系咁嘅，唔该晒，系咁多唔该。 我真系唔明你讲真，点解你哋个个都觉得自己一定啱啫？你自己讲啲嘢一定啱，人哋一定错嘅，一定错嘅我系嘛？唔同你哋谂法，佢一定错嘅，你一定啱晒嘅。个个人都要讲广东话，点解啊？个个人都要讲广东话，我觉得我啲先啱。 你知唔知你讲呢啲话系？其实是不正常的。 我知道。 我们旧时读书的时候呢，你记不记得我们一班旧同学讲过，我们都觉得你是可以做到最出色的工程师，我现在已经在地盘那里实习了。你呢？ 地球会灭亡的。到时新生的人类都会用我们这套 Awakening 啊。 地球滅亡你唔会死嘅。 后咩呀呢个所以。 冇人会明你讲乜嘢㗎，你知唔知啫？ 梗係有啦。 我一班志同道合嘅 friend 啊，成班都系讲呢一种话，到时我哋呢一种话会比你哋更加流行啊！全部人都系讲呢啲话，你呢啲话冇人识听噶，个个啊都会讲你都诶诶，我大三五 你，你真系黐线， 争不计， 你有事噶？你知唔知你有事嘅啫？你 爸爸要，爸爸要，爸爸要诶。 根本唔明白你讲乜嘢， 成日我唔嘢啊！我而家广东讲嘢，阿陈莫家，我而家啲广东话已经唔系咁好啦。阿那胡叔，哎呀， 我真系唔明白你讲乜嘢。你毕业之后，你呢六年你做过啲乜嘢？ 研究唔简单啊！ 我净系听研究咯，我净系听研究呢两个字咯。 研究唔简单啊！ 全部人都淨係聽到研究呢兩個字，你做乜嘢？你知唔知你自己喺度嘥緊自己時間啫？ 我哋有講啊，嗰陣嘅朋友啊，全部都係講呢種 Aggressive 嘅話㗎，連歌都有個唱俾你聽啦。 伊莫伊莫安娜安娜，我带带带安诺安娜，还得要到伊莫安娜的伊莫安诺安诺伊莫安诺安娜，你哪一哪一哪一我们满山山一下给我的。 我觉得你真系黐咗线。你諗清楚你自己做緊乜嘢先啦，我覺得你冇得救㗎啦，係咁啊。 喂喂喂喂塔，我手麻筋喎。 啊 你 先生㗎嘛。 小明佢點啊？ 繼續發癲囉，繼續係咩研究語言啊，黐線㗎。 你有冇勸佢啫？ 有啊，你知唔知佢同我講話咩 ?Amakina Kappa, Komakaki Ki 喎。 吓佢同你講話叫你死心唔好勸佢啊。 咩呀，你聽得明啊？ 梗明啦，個個都明㗎啦呢句嘢。 吓唔係嘛。 地球会灭亡的，到时新生的人类都会用我们这套 I want to go at wing 啊。 艾粒电视台今天的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多谢收看， 拜拜 播放。 掌声多谢晒，就快要赶去庆功，下次先。 力都已完晒，点都要拜拜。开电视，睇电视，睇女子。搞嘢，苏阿连佢去坐尾班车，你有冇留嘢？眼角有滴嘢，一对望你双眼就有啲嘢发射。这一夜你送我六折，好感动我也有六折。你够晒狂野，我会冇事嘅，全场现在嗌我一夜。原来再特别特别一。我要多谢家 姐，原来我喊到冇晒面子。我才是个眼大眼咩，已经到最尾要讲拜拜。你嘅掌声多谢晒，就快要赶去庆功，下次先嗌。嘿，你走得好快，你扮艺才。 今日 I Love 电视台所有节目已经播放完毕啦，星期日下午2点在杏花村的 I Love 女主播总决赛才再见你，拜拜。